OK。 好，可以啦，预备三二一。 OK， 开始了没？ 好， 可以。嗱，美国漫画的潮流啊，其实大家都知啦，始于第就喺美国嚟讲就系1939年的超人啦 ，Superman 吓。咁 Action Comics 第一期。咁到而家大約都值幾十萬美金，如果有嘅話，嗱、啊，當時因為 Before 超人之前咧，唔係冇英雄呢個模式，但係會係一種 Pulp Fiction 嗰啲啦，例如 Shadow 啊、Phantom 啊咁，其實佢哋嚴格嚟講唔算超級，都係普通人，其實識下催眠啊，或者一啲類似忍者咁嘅技術嘅啫。咁樣超人嘅年代開始就介紹咗呢個咁嘅 Superman， 當然佢唔係第一個版本嘅 Superman， 第一個版本嘅 Superman 叫阿 Kirk， 係一個壞蛋嚟嘅，佢有個科學家再同佢打咗啲實驗性嘅藥物，令到佢可以有心靈感應、靈魂電動力嗰啲，咁但係令到佢瘋狂，咁後屘咧就。咁啊，啲力量冇咗啊，就俾人運氣咗。嗱，依個咧，依個 concept 其實係有玩過喺現代嘅漫畫都，就係 Kirk 就變成一個黑人，佢因為自己研發咗啲藥物，變成咗擁有強大嘅精神力量，甚至控制咗佢嗰個整個宇宙啊。咁就係而家嘅均衡宇宙其中一個嘅。咁變成咧。後屘就正常嘅世界嘅所謂 superhero 啦，超人咁將佢推翻咗嘅。咁喺唔同即係，所以你又睇到咧，其實舊嘅嘢可以攞出嚟玩新嘅。咁嗱，或者講翻香港嘅情況，香港幾時接觸到呢啲人物咧？我諗最早咧，其實就唔係喺美國漫畫嗰度嘅，就喺呢啲咁嘅漫畫嗱，大家可以睇到啦，呢度有個類似 shadow 嘅物體啊。咁係當時有一位漫畫作家叫東方榕先生，咁佢係大約係1961年至1969年嘅活咗期嘅。咁1969年之後，印象中佢已經係其實冇出過漫畫。當然呢個 before 我嘅出世年期點啊，唔係我出世嘅年期之間啦嚇。咁但係咧，佢依然有唔少嘅書傳世啊。如果有嘅話，咁嗱。呢度就有啦，就係、是、loosely based on 一啲造型，就係、是、嗱，你啲會睇到啦，蝙蝠俠啦，佢叫黑蝙蝠，同埋依個咧其實 loosely based on 一個叫第一代嘅 Atom， 即係唔係會縮細嗰、那個，係因為第一代 Atom 其實一個叫 RL 啊，佢係一個米仔嚟嘅，咁但係佢其實好白痴咁，佢透過訓練令到自己好好打。咁但係打打下都發現冇超能力唔係好掂啦，咁所以作者都安排佢中咗核輻射，變成佢一拳可以發出核能量，可以打冧到個大廈咁滯。咁睇下先呢度，嗱，咁呢度啦，嗱，呢個 loosely based on 另外一個英雄人物叫 Sandman 啦，咁亦有蝙蝠俠存在啦。啊，咁佢有兩種模式嘅，有啲咧。佢有啲佢嘅作品咧，真係將對方嘅將 equivalent 即係嗰期嘅美國漫畫咧，搬字過字照畫一字，就加翻香港嘅元素嚟，轉翻香港名啊，啲制啲警察制服會轉翻當時嘅嗰啲短褲仔，香港制警察制服啊，咁亦都有一啲咧，嗱依例如依期咁，其實係搬字過字嚟嘅，蝙蝠俠同一個，當然佢個壞蛋做成改咗少少，核突啲啦，嚇咁嗱。依、這個就係 Lucy based on Kid Flash 啦，即係第三代閃電俠嘅一個造型啦。佢將件衫變咗黃色同埋冇面罩嘅，嚇咁啊！但係依啲咧就亂咁嚟噶啦，即係攞啲人物嚟玩嘅，完全唔 make sense 嘅。即係甚至可嗱，依、這個就係另外一個 Lucy based on第一代 Boo Beetle 嘅人物啦。嗱、啊，你睇翻佢，因為當時佢年代全部都係第一代 DC 嘅人物噶啦，第二代都未出世。因為1967年第二代咁登俠先出世，嗱依家會傳俾你睇嚇。咁啊嗱， 叫咩名嗰個？ 邊個啊？ 即係邊套嘢？而家個封面話係咩蜘蛛俠定咩 啊？長須怪人電琴佬啊！依個叫嚇， 咁叫嚇， 係唔係第一代唔係啊？第一代係普通面罩。 即係你後屘有個軟眼。 係啊，但第一代係有第一代係有力量嘅。第二代是純靠科技嘅啫，冇任何能力嘅， 除咗佢，除咗第一，因為佢係第一代嘅 Blue Beetle 嘅徒弟，第二代嗰、那個，咁係承繼咗佢一隻Swapple 啊，一隻古埃及傳落嘅甲蟲嘅，嗰只就可以抵抗任何嘅魔法，唯一嘅力量，但係佢本身唔識用嘅。 你第時有時間，你鋪翻呢啲封 面。啊好啊，嗱，這個、呢個咧，大家睇到認到呢個啦，火星獵人。 嗯， 係 火星獵人嚟 喎。嚇、啊，咁佢當時叫黑霸王。 Okay. 啊。 咁通常呢啲年份係幾時？我講緊80年代，即係大概 咁。依、這個60年代，佢都話佢活躍嘅時期大約由61至69年。 OK、 啊。嚇嗱，咁呢啲咧就係、是。小丑嘅呢個就完全係搬字過紙，將一部美國漫畫照畫削畫翻出嚟啊！嗱，你會睇到蝙蝠俠，當然佢叫黑蝙蝠啦，同埋有小丑喺度，即係當然佢嘅畫工就有少少唔同啦。咁啊，嗱，呢個有閃電俠啦， 嚇！本時都係黑白漫畫嚟 嘅，係嘛？嗰陣時未有彩色嘅，除咗封面之外，嚇。咁啊，又係閃電俠啦，不過無端端佢加條底褲俾佢啦。 啊， 依個就已經後期啲啦，第二代閃電俠已經出現咗啦。 剛才頭先唔知邊位話咧，照印住畫嗰啲咁樣。 有啲照印，頭先唔係依啊，唔係印照印，佢係將個故事照個故事畫過，但係啲人物全部都係自己畫翻。嗱，你見其實唔好，你個例個小丑嗰個係好唔同嘅。 嗯。 嚇。 但嗰啲分鏡啊，場景其實都大致上 一樣。一間會講埋，其實日本人都玩過類似嘅，但係第一間再講嚇。咁嗱，依個蜘蛛俠啦，佢當時叫飛天琴佬啊。嚇有一期就唔，我記得我好細個睇過一期咧，就唔係跟漫畫畫，但係跟當時嘅蜘蛛俠卡通畫，即係60年代尾70年代頭嘅。佢將嗰個故事用佢自己的意念畫翻出嚟。其實當時因為佢有創意又得山寨又得，其實是介乎兩者之間啦。 二次創作。 係啊，嗱，咁呢個又是所謂的飛天琴佬啊。咁啊，依啲咧另外亂入嘅，連日本嘢都亂入嘅。你看到鐵甲人和小魔神走埋一齊。 我嗰時有小魔神，咁 70啊， 七幾年？ 唔係依年啦，小魔神。依個已經係後期，最後期啦嚇。嗱，依個就係 Catman 啦，但係佢變咗黑夜貓啊，由奸變忠啦。而依個其實依個靈感係拍過雨殘片嘅。嗱，依個仲亂係孫悟空大戰超人，係嗰個孫悟空啊。 呢個變咁高，你知啊？國內呢個變咁高大戰 咩？係啊。嗱，依個就亂入到鐵甲人同蝙蝠俠走埋一齊。嗱，咁嗱，當時你睇到嘅咧，連日本都未合作過。嗱，大致上係咁啦。你當時你睇到咧，其實佢哋係將好多唔同嘅嘢可以亂咁畫埋一齊啦。咁後屘咧，到70年代度咧，就真係會有一啲正式嘅美國漫畫喺香港市面出，但通常你只會喺環球大廈啊，或者一啲天星碼頭，70、80年代用緊天星碼頭啊、環球大廈呢咁書檔，你先會見到啲漫畫嘅，而且相當貴。而有平價版少少，但係嗰啲係舊少少，我唔知係咪二手書定咩啦，就喺灣仔某幾間鞋鋪裏邊，喺個鞋盒裏邊，呢個其實好奇怪嗰陣時嚇咁。跟住到嗱，點樣喺香港 trigger 咗美國漫畫嘅其中頭一次熱潮咧？就係、是《超人之死》。 哦， 大家全部睇。左右咁褪。 超人之死 好奇喎。 唔係嗱，嗱其 好似有攞喎，有 呢個本書。 有攞個版權嚇。一間再搜搜部機嚇。咁嗱，當時其實除咗正式引入《超人之死》之前，其實都有一啲另外嘅真正將成個美國漫畫翻譯嘅一啲書流入嘅，啲嗰啲就是當時新加坡嘅嗰啲，佢哋自己話授權啦，但係實際上唔係啊，嚇咁嘅一啲書啦，咁跟住《超人之死》就大爆發啦，咁當時文化傳訊就攞咗個版權，咁就小弟翻譯嘅嚇，咁。一路出由超人之死啊，超人角度啊，即係翻生嘅嗰啲出翻嚟啦。 但係而家講緊，如果文傳係2000年後 啊？啊，唔係， 七人之死2000年啦嚇。 90年代 尾啊，96年。 咦，第一個爆發唔係應該係89 Batman 開始咩？ 但嗰陣時唔算爆發，嗰陣時冇中文漫畫， 有人 美國漫畫，當時亦有開咗幾間美國漫畫，包括中華，我哋叫九房啊， 上面嗰間啦， 第一間當然開嘅就係龍子英先生嘅 Comics Box 啦，咁啊，好遺憾佢啊而家已經退咗咗啦，呢個遊戲櫃遊戲咁啊，仲有 Customing 啊同埋小弟嘅 Challenge Cup 啦，咁嗰個年代就有呢幾間嘅。 我的年代叫信和地下。 荃灣嗰間 係 屬於 邊 一間？ 荃灣嗰間係因為叫 Peter 嘅混血。 你知唔知啊？我幫襯過佢嘅。 基本上都識嘅。係 咯，因為個圈子好細。 你留喺嗰陣，你信和地鋪間邊 度？盧子英嘅。 我喺嗰度睇咯。咁我成日好似買啦，我中望住嗰陣。咁啊，摸摸揸揸喺度偷睇。 地庫係咪應該喺佐敦度搬去嗰度地庫？ 唔係，盧子英不嬲係佐敦二樓，都係地庫。佐敦路嗰間係另外一間，而家仲喺兆萬運作緊嘅 ，basement 運作緊。 哦，嗰間 mutual 就係、 是。但係嗰間主要唔係，而家已經轉型唔係漫畫啊，漫畫你要訂嘅嗰間，主要賣公仔啊同一啲精品嘢啦嚇。咁蝙蝠俠當然啦，你提出蝙蝠俠開始爆發啦，咁但係。當時 咧， 就都引入咗一班唔少人去睇。有時嗰個年代其實都算幾 OK 嘅，因為有時我搭巴士都見到人揸住一啲呢啲嘢嚟睇嘅嚇。咁但係咧嚇，因為另外當然有槍卡嘅熱潮啦。咁啊變咗咁，但係咧到推廣到普羅大眾咧就係超人之死啊！啊九六年啦，咁啊就跟住一路啦，就再過少少2000年代就有。X-Men 的 Age of Progress 啊，即係 loosely 有套電影 loosely based on 嗰個啦，咁啊，但係當然完全唔同啦。咁啊，邊個故事大約係講Legion 啦 ，X 教授個仔超越時空，殺死咗想殺 Magneto， 咁但係就殺唔死阿 Eric 嗰只 Magneto 啊，咁就殺咗自己老豆，咁就變咗時空。運轉咁就變成咗一個由 Apocalypse 啊，中文叫做咩？我唔記得咗。 天啟。 啊，天啟嘅統治嘅世界咁啊，咁後屘Cyclops 啊 Wolverine 嗰個世界 Wolverine 咁整翻醒 Legion， 令到世界重生翻啦，咁啊變成一個 alternate timeline 啦，咁當然嚇。咁嗱喺嗰個之後咧，亦都陸續有引入唔同嘅嘢啦，咁包括當時一部比較 hit 的漫畫啦，就係、是、叫 Alex Ross 做嘅《Kingdom Come》，亦都係小弟翻譯啦，當 X-Men 都係嚇。咁但係咁但係已經係去到尾水啦，《Kingdom Come》之後有人翻譯個 Spawn 啦，同埋一啲其他嘅 X-Men 啦，咁就變。但係個問題咧就已經係尾水 ，Spawn 嘅文傳咧就直頭唔肯咩啦。 再生 頭 Spawn 啫嘛。唔肯請人去翻譯啊！佢係用佢因為佢原本有日本人日本翻譯團隊，佢喺日本版翻譯。 哦。 所以係你睇落係古靈精怪嗰啲譯名。係 啲譯名咯，最唔同 嘅 就譯名。 啊，因為佢喺日文翻譯，咁日文英文轉日文已經古靈精怪啦，佢仲有日文轉翻。嚇咁到 Spawn 之後嗱，咁跟住美國漫畫嘅大戰時期啦 ，Image Spawn 帶起咗 Image 嘅漫畫啦。成為第三勢力，咁另外有一個新勢力叫 Valiant， 勇氣啊 ，Briefly 翻譯到嚇，佢哋介紹咗一種 Valiant Vision 啦，就係可以透過一啲其實有少少立體嘅效果嘅，即係佢引到啲大紅大綠嘅嘢，咁本身睇就唔平，就唔係其實好靚嘅，咁但係透過佢哋嘅眼鏡睇咧，就好立體效果嘅佢哋嗰啲書。咁佢哋就完全唔同嘅 approach， 佢成個世界互相連結嘅，同埋佢哋做嘅嘢咧，佢哋點講咧？佢哋純粹講故事，真係好電影式咁講故事，同當時嘅所有漫畫都好唔同嘅。咁一度咧就成為相當受歡迎嘅一個 project 啦。咁後屘當然啦，因為俾遊戲公司阿 Crime 收購咗之後，咁就謝曬啦。咁近年咧，即係幾年、三年前到佢哋重出江湖，咁再有出翻佢哋嘅旗艦書啦，《X-Men: The War》啦， Atom 啦，咁依類咁嘅書啦，咁但係都冇法子走翻到當時嘅江湖地位啦。但係咧，而啲亦都有電視台嚟有興趣，咁將會出嘅就係 Ninja 同埋 EXO Man War 嘅漫畫嘅卡通。咁真人版嘅 Ninja 都其實搞緊，但係因為佢哋嗰個 Ninja 比較現實啲，佢係講一個超級忍者嘅啫嚇。咁大致上而家咧就由美國漫畫其實都已經就係美國嗰邊咧，由混戰已經變翻正常啦，都係 DC Marvel 獨領風騷啦。咁 Marvel 其實都有段時間幾唔掂嘅，你睇到點解Sony 會擁有佢蜘蛛俠 神奇四俠 Fox 啦，同埋 X-Men 都係 Fox 啦嚇。咁 Hope 嚇 Hope 就以前嘅哥倫比亞曾經擁有過，後屘賣翻俾 Marvel 啦。咁所以佢要賣一啲親生仔嘅影視版權俾人，即係所以佢。你見蜘蛛俠佢只可以做卡通嘅啫，佢唔可以做真人。咁直到 Avengers 啊，唔係直到 Civil War 三先 ，Civil War 先可以翻嚟。咁但係都係個deal嚟，佢即係借俾佢嘅啫。嚇咁嗱，而家有另外一個deal就係、是有兩間公司而家搶購緊 Fox 嘅物資。咁就係一間叫 Comcast 啦。咁啊，琴日都講過係，如果以資產值嚟講係全世界最大嘅傳媒公司。咁另外一間就係迪士尼啦，咁啊，本來迪士尼諗住執定粒六啊，但係政府嗰邊有少少意見。 哦， 因為佢變咗，如果佢買埋 Fox， 嗱第一佢唔可以擁有兩個電視台啦。 哦， 美國法例一定唔可以有嘅，嚇，即係指全國性嘅地區性目，好似 WC 啲冇問題，嚇。咁但係全國性嘅電視台你一定唔准擁有兩個，因為 Fox 有自己 Fox News 同埋 Fox Channel。嚇咁佢咁呢度棘住咯。Comcast 雖然擁有，但係佢係透過子公司擁有NBC 啊或者其他嘅一啲 news level 啦。咁但係佢唔係直接擁有嘛，所以變咗佢嘅問題相對又唔係咁大。 Netflix 嗰啲唔當係電視台嘅。 Netflix 係網上服務， 就唔當係即係 大氣電波嗰啲 嚇。所有佔用大電波的其實先算是一個電視台啦。 但係你美國佔用大電波嗰啲冇嘢睇喎， 佢 cable 都冇笑 嗱，其實唔係冇嘢睇嘅 ，cable 播嘅嘢當時大部分其實只不過 local 嘅電視台嗱三層啦，一個 community TV 啦，即係淨係你個區嘅，例如可能加拿大加堡區咁，即係當然冇啦，美國就會有一啲咁嘅細區，有一個所謂 community TV， 除咗新聞同埋一啲無無聊聊嘅娛樂節目之外，就乜都唔會啦。咁啊，跟住就 city 嘅電視台啦，咁嗰啲都會播一啲會同中央嘅電視台聯播嘅，咁亦有一啲電視劇啊，所有節目都有齊嘅。只不過佢會有自己嘅嘢，例如有啲電視台可能會製作一啲多元文化節目啊，有啲中文節目啊咁之類咁嘅嘢嘅。咁再上一層就係所謂 national 嘅中央電視台啦，咁就係 ABC 啊、CBS 啊依啲啦。咁但係迪士尼已經有一個 Disney Channel 係全國性嘅，咁你唔可以再擁有 Fox 嘅 channel 嘛。咁嗱。咁而家所以係咪可以回歸啊？呢個就另外一個當時嘅中文翻譯啦，《異國格林》啦，《Kingdom Come》，你睇翻係相當有氣勢嘅。 其實叫咩名？中文冇翻 譯。《異國格林》，《異國林格》。 我都有呢本書啊！你 係嗱， 正 其實呢部亦係對近期美國文化幾大嘅影響，因為係呢部之前其實都已經係好黑暗嘅，例如。蝙蝠俠嘅《Dark Knight Returns》啦，但係未至於呢度咁走成個世界性係黑暗嘅，即係英雄嘅回歸反而係帶嚟一啲負面嘅派喺度。嗱，其實佢成個故事就係講Louis Lane 俾一個叫 McGill， 即係聖經裏邊嘅麥基啦啊，咁殺咗之後，咁就啊唔係，所以俾小丑殺咗之後，咁麥基幫佢報咗仇，但係麥基成為當時做狂王啊嘛嚇，咁狂王成為英雄所謂英雄嘅領袖，超人同埋佢一班戰友都退隱咗， 咁但係一班狂王帶嚟嘅一班新嘅超能人咧，其實基本上都唔會唔係真係英雄嚟，佢唔會顧其他人嘅，佢自己有自己打，即係所謂救人咧，只不過係順便嘅啫。嚇、啊，咁超人重新重出江湖，重組正義聯盟之後咧，就變成帶嚟新一代嘅新舊嘅價值觀嘅衝突。其實呢啲係好反映當時美國嘅一啲問題，咁新一代嘅價值觀啊，舊一代嘅價值觀啊，唔一定要睇咩係英雄，點樣揾錢又係一個問題啦。點樣去做事一啲方式又係一個問題，因為當時有唔少嘅文化衝擊，呢度都有睇到，喺度漫畫都有睇到。例如好多Ask Force 處理嘅時候，好多有部分嘅英雄嘅直頭係用日本式嘅英雄嘅樣嘅。咁就睇翻個價值觀就係、是、即入唔同嘅文化入侵嘅時候，美國人點去面對嘅？其實有唔少啲咁嘅意思融咗喺個裏邊。佢就最直頭，亦都引用到聖經嚟做開頭，啟示錄嚟做開頭，咁就係末日之戰開始啦。咁嗱，你睇翻咧上一套 BVS 咧，其實好多鏡頭咧都係 loosely based on 依度嘅嚇。咁變成我諗例如導演 Seth Snyder 咁啦 ，BBS 同埋今次正義聯盟嘅導演，其實都有唔少受到依類嘅漫畫影響，所以佢係好中意好相對係黑暗嘅，例如佢黑暗漫畫始祖嘅 Dark Knight Return 啦，佢絕大量 base on 依樣嘢啦，啊個蒼茫嘅鏡頭就 base on Kingdom Come 依度咯，咁即變成令到 DC 的電影走到其實都相當黑暗。Marvel 當然提出了另外一個，但其實原本 在漫畫世界裏面 ，Marvel 先是黑暗啲喎。你漫畫裏面美國隊長其實Zed都不會笑的，啱啱就調翻轉啦，女神又Zed都不會笑。咁你啱啱調翻轉，你去到電影世界的時候咧，佢哋就變成陽光曬啦。超人咧，直到今次終於我覺得哇，俾翻個超人 喎！ 終於笑，喂，大佬搞錯啊！由咩都笑到咩，一場唔好講笑啊，唔係死老豆咁嘅樣都冇， 因為佢真係死咗老豆，仲死兩個 嚇，咁變成其實都幾可以講嚇幾唔同一個 feel 咁。但 Marvel 證明成功啦，咁啊當然佢做曬叫做 Joseph Ngo 依條友，咁就將佢重新拍過一啲鏡頭，咁就執過曬啦，咁就變成而家。所以你睇翻其實 Man of Steel 正義聯盟其實唔係好協調，好明顯睇到係兩種風格啊，不打呢個最清楚啊。解釋嘅，解釋得比我應該解釋得比我更詳細。 但 係 我想問啫，如果你咁樣，好多人想知啊，我其實喺漫畫世界其實未入到你 DC 贏畫。 唔係。應該咁講，一路近期就叮噹碼頭啊，甚至 DC 贏一啲贏少少啊。其實喺90年代至90年代到2000年代頭咧 ，Marvel 都係贏好多嘅。但 Marvel 因為本身 Stanley 嘅處理不便。即理財唔係好掂，所以先搞到半死狀態嘅嚇。咁點解會 Marvel 領先咗 DC 咧？其實就係嚟自 Giant Size X-Men 啦，即係介乎 Wolverine 啊第二梯隊 X-Men 嗰一期書，係喺70幾年噶，76年如果冇記錯嚇。咁佢介紹咗一啲好唔同嘅漫畫方向，因為以前嘅漫畫方向你會睇到嗱。其實啲造型又好白痴啊，例如超人咁，你大力到可以推個星球。點解超人大力到推緊個星球咧？就是、因為依期書存在，依期書就係正式介紹咗一個叫 Super Boy 嘅人物，同埋即係超人嘅小時候。咁佢有班由未來嘅世界，因為佢 inspire 嘅人嚟揾佢，咁佢要超越，佢要去揾佢，所以佢就要超越時空啦。咁越講越失控，變成。超級無聊啦，咁跟住又介紹埋 Super Girl， 咁變成仲有一個 Candle， 一個成個城都黑人，咁啲人嗰陣時話：係咪淨係得超人一家死鬼咗啊？咁嗱喺呢啲咁嘅奇怪咁低能嘅故事之下咧 ，Marvel 就引用啦，佢比較注重故事同埋角色描述。 Wolverine 同埋Jean Grey 啊，佢嘅愛情啊、三角戀啊依啲咁咁咁其實係好比相對比較現實啲嘅。咁變成佢 Marvel 開始領先啦。咁當時 DC 嘅回應咧就係 Teen Titans 嚇、啊，雖然 Teen Titans 係比 X-Men 早嘅，但係最初嘅 Teen Titans 都係啲咁低能嘅故仔。咁但係到一個叫 Judas Contract 嘅一個故仔咧，介紹咗又講到一些毒品的問題啊，其中綠箭俠的徒弟 Speedy 吸毒啊，一個叫 Tira 的女仔出賣佢哋啊，出賣俾佢 Deathstroke 就係今次彩蛋我出場嗰、那個啦，陰陽面嗰件啦、啊，嚇、啊，咁出賣佢哋啊，咁 整 我直頭講超核突啦，要認咩？縮係敲響嘅，唔係鐘嚟喎。縮唔係敲響嘅聲啊！你中意話心臟病發都係縮 嘅。喪鐘呢個譯名係咪真係 L 嗰個開始出嚟㗎？ 大陸譯出嚟，大陸譯。 因為我又睇電視，我知道呢個名嘅。 係啊，喪鐘啊，咁喪鐘嘅出現啊，依啲咁嘅開始拉翻一定嘅距離啦。咁跟住再玩一啲到八十年代玩一啲 Elseworld 咁啊，就可以將一啲角色玩到。你喜歡黑暗又得，光明又得，例如 Elseworld 其中一個幾出名的故事就是這個啦 Red Wing 蝙蝠與 Red Wing 紅色的魚，蝙蝠與 Dracula 咁裡面就是吸血殭屍杜布拉伯著來了鋼鹹城搵食，蝙蝠為了要打贏他就注射了吸血鬼的血清，打贏了之後，佢發現佢自己都失控啦，咁就變成了蝙蝠俠吸血鬼的故事啦。咁啊，將一些恐怖啊、融合啊、融合再去。另外依個都算是一個 show 啦，咁係一個冇超人的超人故事啦。啊，講卡丁變成一個記者啦，半頭目半記者咁嘅人物啦。但係佢嘅作者就係卡丁啦，冇錯。因為講卡丁，現實生活都要揾食㗎。佢除咗做記者之後，就寫小説啦。嗱，依個亦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叫 Holy Terror 嘅嘢啦。咁就係講蝙蝠俠，講一個由宗如果宗教控制嘅世界會變成點咧？就係所有嘢都要符合教廷嘅指令啊！超能人變成了異常的出現，咁俾人困住曬啊！咁依個係一個又係相當黑暗的故事啊！嚇咁啊，咁就變成有好唔同的嘢啦。嗱喺依個之前咧，就依件事嘅發生啦，咁就將 DC 宇宙由多元宇宙變翻單一宇宙啦。咁就係 crisis 啦。依度閃電俠陣亡啦 ，Supergirl 陣亡啦，咁變成超人變成翻獨一嘅哈里頓人，咁亦都佢哋喺佢嘅續篇之中 ，Legend 之中咧，將所有人嘅力量都降低曬，超人唔可以再推喐個星球喎，只不過可能我諗搬座山都冇問題嘅，或者成座大廈拎起都冇問題嘅，咁變成接近翻 Marvel 嘅世界啦。咁當甚至佢哋有當時有 Marvel 同 DC 都有一啲好另類嘅事啦。咁當時新版嘅正義聯盟咧，就變成正義聯盟或同埋正義聯盟國際啊，即係啲 international 啦。咁佢哋全部都係啲二打六角色嚟嘅，包括頭先講個 Blue Beetle 啦、Black Canary 啊、一個叫 Rocket Red 嘅蘇聯人啦。咁全部都係二打六，但係佢哋係將大量嘅搞笑笑料擺落去嘅。就是透過他們的互動、啊、例如街隔離一個綠燈俠，一個很 SO 的綠燈俠、啊、即是整天都亂咁打人、啊、又無端端是非吸煙區吃煙咁之類咁嘅嘢啦，咁佢去挑釁蝙蝠俠，結果俾佢一拳 KO 啊，咁即係加入大量呢啲咁笑料去嘗試輕鬆翻呢啲嘢啦，咁變成比較現實、比較貼地嘅一啲故事啦。咁但係到一路再發展落去，美國漫畫因為其他嘅 image 啊，頭先講嘅蛙靈嘅競爭，咁又變成將大量故事變成黑暗，由 Marvel 開始啦，個個都變成基本上唔識笑嘅人啊，啲故事唔係死人冧樓唔安樂嘅，咁 DC 方面亦係一樣咁嘅類似處理啦。 咁但係到近期咧，因為 Marvel 電影就帶嚟嘅衝擊，所以嗱，本來 DC 嗱幾年前2012年 DC 為咗向 Marvel 反攻，就做咗一個叫 New 52嘅 X 嘅新嘅 movement 啦。咁將所有變成更加黑暗啦，即係超人同蝙蝠俠即係出現咗五年嘅，佢大家唔識嘅，咁啊成日都互相。蝙蝠俠仲係警察嘅頭號追殺犯之類啦，咁但係發現唔 work 喎，咁所以幾個月前又要搞一個叫 rebirth 嘅，將八九十年代超人帶翻嚟，咁啊變成終於會笑啦。咁而依個趨勢咧，其實電影嘅部門 DCEU 都睇到嘅，咁所以今次正義聯盟咧都玩翻輕騎啦，唔敢再個個死老豆咁嘅樣啦。好，唔該。咁亦有啲其實幾另類嘅，佢都照顧到咧細路嘅，睇下 X baby 嚇，咁即係有唔同嘅嘢，所以市面上啲 Q 版其實亂嚟，佢真係有正式嘅 Q 版，係啊，咁大致上要交代嘅咁多啦，咁如果大家有咩想問，隨便咧嚇， 好。 依家仲有邊啲地方 係 買到啲入 嘅？ 美國 買翻？同埋 OneCast 同埋對面都有。其實佢所有你都可以訂嘅。你可以同佢訂一部叫 Preview 嘅嘢，係大約三係主要係一部好厚嘅電話簿咁厚嘅書，係講三個月後會有啲咩漫畫相關嘅產品，包括公仔啊、瓷像啊咁，同埋漫畫書。咁你同佢攞好平啊！一係幾蚊美三幾蚊美金嘅啫，咁買翻嚟可以睇，咪跟住剔俾佢咯。 唔係，同埋佢咩嘅紅色衫翻新書嘅，即係如果 match 嗰度，即係同我玩，其實黐住個兩間卡士同佢啊，卡士遲一日嚟，即係每個禮拜都翻嘅。 如果大家想，如果大家孤寒嘅，可以咁咯。 係咯，而家仲有翻譯而家？ 有。 係賣啊，定係？ 網上啊，例如呢個 Apps 叫漫畫人啊， 係啊，我都係用緊你個， 又或者睇完執完尾都可以咁嘅。 哇！你呢個係咩 App 咧？哦 ，Comic 係啊， 即係英文版嘅。 係呢個係完執完尾嘅，係啦。嗱，近呢幾個月比較出名嘅漫畫， 都追得貼嘅都。 出街之後五個鐘到啦。 哇！ 你話貼唔貼啊？唔係，但係其實如果你而家睇美國嘅電視劇同埋睇美國漫畫，其實係好簡單。 係 啊。例如有一個 Apps 啦 ，Comic HD 咁啦，你出美國嘅電視劇出街之後七個零鐘，你已經有得睇嘅 Super Girl， 所以你差唔多同佢同 差唔多 同期睇啦嚇。 我有中文字幕都係爭一日啫，其實。 有中文字幕， 我都是 但係而家比較麻煩，因為有幾多都封咗嚟人引，咁你時得時唔得，咁你都 唔係我都係用緊人引 download 喎。啊，揼半死狀態啊嘛，而家 都好， 尤其是前嗰輪十九大 都冇影響喎。我 download 嗰段， 我諗一個個 van 打，我用數碼通嘅就死得好好慘，好慘烈啦。 信號有問題，如果用其他 訊 息冇事喎。 我用咩嘅死？唔係我 BT download 冇問題。 迅雷更加死得慘烈啦！ 死咗，啲水星冇問題喎。 唔係迅雷，你改翻個改翻做 local 啊，127.0.0.0啦，得嘅嚇嚇咁嗱但係原裝嘅有其他 apps 啦，咁可以睇啦。咁啊嚟緊提一提啦，咁就係佢會有一個DC 嘅 superhero， 又有一個幾科。三人啊，四套劇嘅 crossover 啊，今次玩到咁啊。 嗰個 crisis 唔同呢個 crisis 係唔同嘅。佢叫 crisis X 咯，就。crisis from Earth X，Earth X 咧就係漫畫裏邊一個遊立，其實 Earth 十啊，佢變成 X 啊，咁係。都可以咁講嚇，佢係由納粹黨統治一個地球啊。 我之前睇過有段卡通短片係講呢一段嘢，係咪？會有呢套卡通片？ 唔係，會有呢套片，嗰套叫 《The Way of Freedom Fighter》。 但係得幾分鐘嘅啫喎。 十分鐘嚇，嗰、那個又係 base on 喺依度喺，又係嗰嗰個同之前嘅 Vixen 啊嚇，或者啊嗰啲卡通片一樣嘅，都係 Elvis， 即係電視劇嘅世界喎，同其他咁嘅正義聯盟卡通啊嗰啲係唔關嘅。 咁跟住嗰套咩 Bad Lighting 係咪都係 Elvis 嘅？ 嗰班人搞，但係佢唔係發生冇話過發生 L， 即係冇講過有又冇講過冇咁樣，即係隨時可以加落去嘅，其實 係。係啦，咁可以隨時加落去嘅。啊，網上面出咗啲介紹啊，咁有邪惡版 Super Girl 啊，邪惡版 嗰啲睇到做嘅。 哇，幾好型啊！型過原 型過原本嗰個。 啊！大家如果有手機可以撳一撳，快上 FX 咁可以睇到嘅。啊，嗰個。好型 ，Super Girl 嗰件衫，阿 Bond 咧，阿 Minister 著起都好型。 因為佢 DC 都有攞 Crisis on Earth， 因為我 friend 嗰時一睇，喂 DC 嗰啲會唔係 Marvel 嘅，都會變咗 DC 嘅咁啊喎。 唔係嗰個係 DC 嘅 Marvel 冇用 ，D Signature 嚟噶 ，Crisis 呢個字，同埋今次正義聯盟點解紅天空咧，都係佢 Signature， 任何 Crisis 佢都係紅天空。你睇到今次佢都整到成天閃電係紅天空嘅。啊！即係我講電視啲 crossover 嗰度， 即係 Marvel 係冇嘅，冇 Crisis， 即係佢唔可以用 Crisis， 佢用 Secret 秘密。嗱，八六年發生咗兩件事改寫佢哋兩個宇宙啦，一個就係 Crisis Infinite Earth 啦，就係 Crisis， 另一個就係引入啲更例如蜘蛛俠換衫啊 ，X-Men 好多人之後會死啊，就係Secret War第一代啦。咁跟住。Secret War 第二代、第三代到今年嘅，到舊年嘅 Secret War Beyond 啊，咁同埋今年啊，美國隊長變成邪惡版嘅，因為俾紅骷髏用 Cosmic Kill 改變咗時空，咁嗰個就叫 Secret Empire 啊。兩間公司就好唔同嘅運用嘅，一個中意 Secret， 一個中意 Crisis。 但係 FX Marvel 都有幫 我嘅。FX Marvel 有。FX 嘅 Marvel 咧係一個未來世界啦，咁啊美國隊長嘅造型就係有一個人用把刀刻咗 A 字引頭啦，光頭嘅一個人啦，個樣都係個造型裏邊唔係 Asmus 畫嘅，但係個造型係全部 Asmus 做嘅，所以封面全部都係佢畫嘅，變成個美國赤裸上身嘅美國旗冚住佢啦，咁就當然揸住個盾啦。咁烏夫英變成老人家啦，嚇，哭又係老人，哭老人家咁之類。 Iron Man 好似成個齒輪咁樣啊 嘛，嗰個唔係，嗰個係 Iron Man 個， 即係個造型啊。 嗰個唔係，嗰個 Iron Man 個造型係就咁一個甲，咁即係第一代個甲，佢就冇帶其他嘢噶啦，嚇，只係保持翻佢個心臟嘅，因為嗰個係一個點講咧？末世之後的世界，所以所有嘢都係好荒蕪嘅。咁美國隊長周圍想重建 Avenger， 重建美國嘅紀律咁上下啦。嚇，咁後屘死咗，轉化成天使啦。美國隊長嚇，咁啲造型其實幾過癮嘅，哭變成一隻大猩猩咁嘅冇腦嘅怪物啦。有個叫 Banner 嘅細路去控制佢啦。即係講，因為當時嘅哭係講佢係多重人格。佢唔同嘅色，灰色或者綠色嚇，同埋深綠色，其實就唔同嘅力量，唔同嘅咩啊嚇。例如灰色就係代表佢嘅，因為講如果你睇翻哭呢個人物咧，佢講佢細個嘅時候係俾佢老豆虐待得好緊要嘅，所以佢變成好多唔同嘅，包括一個細路啦，成日匿埋個喺度，唔想理任何嘢，咁就係一個灰色嘅哭，所以佢好憤怒。個細路完全對出邊嘅嘢唔想理，咁跟住綠色就變成更加憤怒、更加強大，但係個細路係想嘗試走出嚟嘅，咁就不斷要鬥爭，咁變成佢會更加殘暴。綠色嘅猩猩樣嘅哭，跟住綠色樣真人嘅哭就融合咗幾個唔同嘅細人格，由 Banner 成年人嘅 Doctor Banner 自己控制翻，即係咁，所以幾唔同嘅玩法咯。嚇！依個就係 Peter Davis 一個比較著名嘅漫畫作者做出嚟嘅一個設定啦。 亦都係影響咗有好多啲人物會搞到多元性格，包括 DC 嘅 DC。如果你頭睇 Flash Poison Ivy 咁啊，基本上佢都係兩個性格。 Flash 嗰個 Killer Frost 係 Killer Frost 嚇 ，sorry 都笑過佢啦上嗰集。 係啊，咁 笑過 Incredible Hulk 啊嘛， 係咪？又係 Poison 啦，邊個係咪 Poison Ivy 啦？其實佢都係兩個爭上一個生物學博士。加同埋呢個壞人想爭爭呢個，仲有綠燈俠嘅女朋友啊！佢得到咗紫色嘅力量啦，就叫 Star Sophia 啦。咁 Star Sophia 想控制翻 Carol， 咁之類，全部都係呢個設定之後就影響到好多會玩呢啲咁嘅嘢啦。 咦？同埋DC 同 Marvel 嗰啲超能力好多都相同噶嘛，有陣時。 其實 係互抄嘅， 好多都互抄啦。有DC抄 Marvel， 有 Marvel抄DC 啦。 等呢個緊要嘅 topic。 嗱，咩事？咁我哋講埋呢個 topic 之後，咁因為我係人齊啦，咁我哋做翻一個自我介紹。 好啊。 咁同埋講翻大家第一套睇嘅呢個超級英雄應該係乜嘢？即係唔使 exactly， 因為你都未必真係記得 嘅。好啦，嗱咁啊 ，OK。 但係講嗰個分別先，即係互差 啊 嘛， 好 嗱分別其實 Marvel 一向嘅玩法就係比較現實少少啦 ，DC 就其實抽離啲或者抽象啲可以叫佢嘅，同埋大家設定唔同嘅。DC 嘅英雄係一堆神咁嘅物體，人係崇拜佢嘅。Marvel 嘅設定咧，其實人係對佢好顧忌嘅。即係當然，後屘大家都係互玩對方嘅 idea 啦。呢個 即係佢哋嗰啲超能力啊，係即係你嗰邊有冇 嗱？點樣咧？嗱 ，Flash 嗰邊 Quicksilver 就肯定照抄佢噶啦。嚇咁 Quicksilver， 但我嘅理解啊，我即係查翻資料，我即刻少少，全部都係翻副抄 DC 嘅，其實 DC 嘅抄 有一間會嘅會講。 好，到你講，你講先。 嗱咁。就算例如 DC 嘅旗艦人物超人啦 ，Marvel 已經有幾個人物都抄佢啦。第一個係一個外星人啦，當時Age of Apocalypse 嗰陣亦做超武者噶啦，嚇係一個叫 Gladiator 啦，即係格鬥人格鬥者啦。咁佢係一個 Mohawk 咁嘅頭啊，即係啲噴頭啦，藍色一個外星人，佢叫 Con L， 一就咁樣一個 L 字，嚇名都照抄啦。 因為我真係冇印象喎。 Superman 叫 Cornell 啊嘛，嚇如果有上網或者抄一抄嗰個，咁但係一間融合啦嚇，咁但係另外一個叫Bat Marvel 啊，一個黑人戴咗金色面具嘅，佢力量完全係 Superman， 咁但係咧佢就加咗一啲背景就話。他是一個70年代英雄，咁當時仲係對黑人好善嘅，所以佢要包住自己，唔俾人知道佢黑。嚇，咁另一個叫 Century 啊，咁亦都係一個超人嘅複製品啦。嚇，咁當然有唔少其他公司都有佢嘅複製品啦，超人就一定。啊，仲有一個叫 Hyperion， 如果你有睇復仇者卡通咧，上一季復仇者卡通就成隊山寨正義聯盟對抗復仇者啦。嗱，咁 Fantastic Four 點嚟咧 ？Fantastic Four 其實就抄另外一個 DC， 其中 Mr. Fantastic 就抄另外一個 DC hero 叫 Plastic Man 嘅啦。嗰、那個就 Plastic Man 係咪即係而家 Flash 出現嗰、那個？ 唔係，嗰、那個 Elongated Man。 嗰個另外一個。 嗰個係山寨 Plastic Man 嘅，DC 自己都抄自己嘅。但係 Plastic Man 咧，基本上就係一個黐線佬嚟嘅。 即係唔關係佢先過神嘅死人啊？ 係。他是唯一一個不可以被心靈控制到的超人， 因為他黐線， 因為他黐線嘅，邊個夠膽入佢個腦，保證黐咗出翻嚟。嚇，咁佢喺佢眼中睇到所有人咧都係卡通樣嘅。嚇，咁就係講佢本來一個賊啦，咁跌咗落啲 chemical 搞成咁啦，咁就係一個四幾年嘅人物嚟嘅。咁結果佢就改邪歸正啦。咁啊嗱，神奇四飛俠抄呢個，點解神奇四飛俠咧？會有呢個構思咧，即係正義聯盟嘅成功。咁除咗 Avengers 佢哋做咗呢對嘢之後，佢諗下如果再進一步玩一個，我哋要一隊人，佢哋關係唔係淨係 同志嚟，啊唔係，所以係同盟嚟嘅嚇。因為同志嗰時而家有比較難用。O K， 佢唔係同盟，佢哋真係一家人，佢有一個血緣嘅關係。咁、那個 chemistry 會唔會好唔同咧？所以佢變成叫做 First Family of Marvel， 亦都變成 Marvel 當年最受歡迎嘅人物。當然佢嘅構思係加上一啲當時嘅天 Titan 嘅一啲構思，因為天 Titan 就將佢拉到好現實。佢雖然唔係親生兄弟，例如 Nightwing 啊、蝙蝠嘅徒弟、Kid Flash 閃電俠嘅徒弟、Speedy 綠箭俠嘅徒弟、Wonder Girl 啊、Wonder Woman 嘅複製人。嚇、啊！咁佢哋全部都唔係血親嘅，但係佢哋一齊成長，一齊同佢哋師傅一齊，佢哋師傅係好朋友，佢哋係好朋友，咁變成佢哋係好似一個家庭咁嘅關係。咁將依幾樣嘢加埋，咁就變成 Fantastic Four。咁 Avengers 就大家明顯啦，就係山寨嘅 Justice League 啦。嚇！咁嗱，至於 DC 有冇抄佢嘅人物咧？其實 Green Arrow 係啊，唔係 sorry， 其實潛水俠係後過神盾 Green 啊幾個月嘅，係咪抄就唔知啦。 我爭幾個月 嘅。嚇，爭幾個月嘅。 就咁開始咯，調翻轉翻部先， 係嘛？係，因為 Golden Age 都有個叫 Green， 有個 Arrow 嘅人物，但係完全唔係嗰樣嘢嚟嘅。 O K。但係相對少啦，如果聽你咁講，Marvel 個數咧，起碼二三十個角色都係抄 DC。咁但係你調翻轉 DC 參加 到，所以 另外一個哭有個山寨嘅版本，有兩個山寨版喺 DC， 一個叫 Loose Cannon， 一個差佬跛咗腳，但係佢俾啲外星怪物吸完血之後就變成一個哭咁嘅人物啦。佢又係唔同嘅憤怒程度會變成唔同色嘅，因為抄到好足啊。另外一個係喪屍叫 Solomon Candy， 佢跌咗喺一個咩喺一個叢林度嘅屍體。而嗰個叢林就引用出 Spawn Thing 呢個其實算係神嘅嘢啦。咁佢冇得到咁強嘅力量，但係佢變成一個不斷會重生嘅喪屍啦。咁當然佢喪屍嘅定義，佢唔係會咬人，佢只不過好大力啫。嚇、嗯！佢嘅造型基本上就係哭啦，一個白色嘅七尺高嘅巨人，手瓜敗個腳瓜嘅咁。穿件衫係難身難世，大家知咩啊？咁另啊，仲有第三個山寨嘅哭咧，就叫 Bob Buster 嚇。咁又係一個食，但係嗰個咧就似第一代哭嘅，一個好細路仔，完全冇乜意識嘅食咗，即係變身之後，係一個奸角啊，咁啊成日都俾人老點去爆嘢啦嚇。咁所以唔係冇抄係有嘅。咁啊，哭咁有幾個抄啦，咁誒，某程度最新版嘅 Blue Beetle 啦，其實都係一個類似 Iron Man 嘅人物啦，只不過將佢拆散做第二代 Blue Beetle 加第三代 Blue Beetle， 第二代 Blue Beetle 變成一個好似 Iron Man 咁人物，就設計唔同嘅嘢去幫第三代啦。咁當然佢套盔甲就唔好同佢睇係外星嚟嘅。咁但係基本都係咁嘅嘢啦，同埋 Cyborg 某程度都係一個山寨 Iron Man 啦，而 Iron Man 某程度亦係山寨嘅 Batman 啦。 O K， 即係互抄喎。 係啦，咁你話邊個抄邊個咧？其實兩邊都有抄，不過整體係 DC 嘅歷史實在離譜得大滯啦。咁當然有，當然係咩啦？嗱，睇到美國隊長有一件好有趣嘅官司啦，就係美國隊長同 Fighting America 啦。前幾年 Walt Nightfield 咧一個 image 嘅畫家，只係以前 Marvel 嘅頭馬之一啦，就係佢創造咗 Cable 呢個人物啦，嚇同埋嗰種咁嘅隻眼發曬光啊，半人半機械，半人半機械唔係佢個半人半機械可能無端端隻手會變咗一節節啊咁嗰啲咁嘅嘢，嗰種咁嘅畫法嘅嗰個人啦。就想出一個山寨咁樣嘅 Fighting America 啦，咁佢想嘗試買，但 Fighting America 其實係 Walt Lifeville 同埋啊唔係 ，sorry 係 Jack Kirby 同埋另外一個漫畫家作出嚟嘅人物啦，都一個60年代嘅人物啦，咁其實係好重美國隊長嘅影子嘅，因為都係用美國特名嚟做咩啊咁結果佢買唔成，咁啊佢照出，咁啊搞到一場官司啦。 但係70年代咧呢個講緊。 唔係講緊前幾年啫。咁後屘佢結果都買咗，但係 Marvel 同佢講：你唔可以俾啲佢。雖然大家都有盾，但係你個盾絕對唔准你拋出嚟。亦都唔准你講耶穌，即係好長篇大論咁講咩咩美國精神啊嗰啲，絕對唔准你依個人喺講依啲嘢。咁結果就 set 到單啦。另外一件最好笑咧，就係 Stanley。Stanley 喺 Marvel 陣近破產到半退休狀態嘅時候，同一個網頁啦，叫睇先，唔知咩 X 咁上下，我唔真係記得佢嚇。咁簽咗一個約，咁就成立咗一間叫 Stanley Media， 同一個係兩個字嚟嘅。OK， 記住係兩個字嚟嘅嘅公司。咁就 Stanley Media 嚇，唔係 Stanley 嗰個係兩個字。 哦 ，Stan 同 Lee 嚇，一間會知點會解釋點解會咁樣 emphasize 啊？嗱，咁佢哋做咗一個 deal。咁就係佢管理所有 Stanley 新嘅人物啦，同埋一個Stanley 幫佢設計網上一個網上遊戲咧，咁唔知Superior Egg 定咩，我唔明真係記得個名嚇。咁依個係2006年嘅事嚇。咁 Stanley 同佢設計咗啲人物啦，咁後屘個網頁運作不善，咁就間公司半執啦，咁有一個傳媒大亨買咗佢，咁就改組成 Stanley Media 一個字 ，Stanley 變咗。咁依間公司咧就由 Iron Man 開始，即係2013年開始不停向 Marvel 索償，打過成4-5次官司啦，就話要 Stan 根據 Stanley 同當時佢哋舊公司 Stanley Media 嘅簽約 ，Stanley 嘅人物應該係屬於佢哋擁有嘅。咁包括美國隊長啊、蜘蛛俠啊，全部但唔係一定全部咁你 Cable 唔係 Stanley 做嘅嚇，咁絕大 X-Man 嘅 title 啊都係佢，咁所以先告 Marvel， 跟住告埋 Fox 同埋 Sony， 要攞曬佢哋嘅某其中一個 partition 嘅分紅啊，咁結果就幾間公司同佢左打右打，左打右打，結果就綜合成一單案，就由迪士尼對 Stanley 同一個字 media， 咁一路打到前幾個去到美國嘅最高法院，佢話：喂，大佬，地方法院裁定咯，喂，咁唔 make sense 喎，完全係一個 scam 嚟嘅，一個想揾錢嘅工具嚟嘅，咁結果咧。依間公司都無功而還啦，咁但係其實佢之前喺迪士尼度都攞咗一筆都唔少嘅錢，所以咧無聊嘅山寨官司咧就唔止中國有嘅。 美國更多啦，因為美國好多中意會有啲律師幫你，佢因為美國咩包攬訴訟啲唔犯法，佢會幫你。 唔犯法，佢帶嚟嘅公義啦，例如。有一單事件咁，Joe Office 做一套戲啦，咁成個鎮被一個化 chemical 嘅廠污染，咁就係因為一個女仔，一個法律助理孜孜不倦同嘅律師，終於打贏咗一個化妝品廠嘅巨頭。哦，咁依個其實依個制度某程度係可以帶嚟公義嘅，但係當然帶嚟一啲大有錢佬相當大嘅麻煩嘅。 咁其實個問題，佢係因為呢一個包攬訴訟咧，佢係驚你嗰啲律師走去幫人打贏官司之後攞好大筆錢。 係，呢個絕對係咯。 即係美國都搞，唔係即係你個問題。 美國有限制幾多 percent？ 啊， 但係我唔 sure 佢。 佢係有意外嘅，咁個賠償金應該俾曬佢噶嘛？咁但係咧就攞咗佢好大筆嘅賠償金，咁佢咪其實？ 但其實如果你做得好啲嚟美國，咁佢有一個上限啊，你唔可以多某一個數字啊，同埋某一啲案你絕對唔准包攬啊，咁係做到嘅，只不過大英法律嚟講咧，就選擇一刀切咯。 嗯，咁啊 ，Sony 仲有簽約嘅版權，係好多年前我 白 而家仲有 嘅。Sony 而家都係擁有蜘蛛俠版權，佢只不過借用俾 Marvel 啫。其實 永久㗎。 嚇！ 好似賣斷嘅， 賣斷嘅。 其實嗰度比較賣斷，不過Sony 唔係真係要冇版權，要50年嘅。但係美國版權法例嘅修訂咧，美國喺72年嘅修訂咧，如果你係不斷有用嗰個 franchise 去出嘢咧，你係有權 無限繼續落去嘅。所以 that's why DC 明明 Captain Marvel 係第一個叫 Captain Marvel 嘅人，佢唔可以用 Captain Marvel 做電影，一定要叫 Shazam。或者 Shazam 係邊個？ 我都冇 問 知嘅。至於 Marvel 嘅 Captain Marvel 就兩年啦。DC 啊，唔係，佢都係最初係一個男人嚟嘅，係一個真真正呢個就係 Captain Marvel。 其實香港有做過呢套嘢，我肯定 我 睇過。 係沙心，當時大賣沙心啊，佢六個天神。 嗰個咩沙心大兄添喎？ 啊，沙三大，唔係裏邊叫沙心嘅，但係套劇咧叫沙三三字大兄，係好核突嘅個別名。咁咧點解咁咧？因為呢個係四十年代嘅人物啦。咁佢其實係一間叫 Fabric 嘅公司出嘅。咁後屘呢間公司就同 DC 打官司，因為實在太似超人啦。而佢係當時一度係賣到比超人更高嘅，因為佢比你想象中，你唔可以變成外星人噶嘛。你怎麼變你都不是外星人，但他是透過魔法的。一個小朋友，即當然當時的漫畫主角是小朋友，一個小朋友得到魔法師的垂青，當然後來講因為他爸爸的祈求，變成只要叫實心這句咒語就變成這樣的樣子，得到六個天神的力量，所以但係佢會飛啊，佢金剛不敗之身啊，佢睇好遠嘢啊，咁呢基本上就好 superman 啦。咁打咗一輪官司咧，頭一場官司四一年啦，啊唔係 sorry 四五年啦，咁係判實心贏嘅，因為個理由就係話，喂，你當時 DC 肯嘅，當時根據一個案例咧，佢哋個Fetcher 嘅辯護律師咁講咧，佢喺一個收音機嘅節目，一間叫 Time 公司嘅一個收音機節目嗰度，佢用錯咗版權個 logo， 個 C 字錯咗。 嚇！ 咁即係你自己唔注意，你 DC 冇去話有問題喎，咁即係你放棄版權啦。 因為有嘢仲得嘛 ，C 字就係 copyright 啦 ，R 字就 registered trademark 啦。 係啊，佢用錯咗啊，嚇用就咁用咗個 C 字啦，嚇咁即係你自己唔注重版權啦，咁所以判贏。咁後屘兩年後，當時嗰陣時唔係叫 DC， 當時叫Times 啊，唔係 sorry， 當時叫 National Comics 啦，嚇咁 National Comics 嘅上訴咧，咁就贏咗啦，話喂唔係 National Comics 錯，係關於 Times 嘅收音機嘅傳媒公司錯咗。唔關佢事喎。 唔係頭先你講邊個有咩分別？我唔識分。 又或者你講一講。 咩 R 啊 C 啊？ 好難解嘅。 真係好複雜㗎。 好複雜㗎。即係你 copyright 就 suppose 係你自己創作咗某樣嘢。 copyright 就個 C 字嗰個。 係啦，喂 ，copyright 叫版權。但嗰個就叫商標註冊。咁另外仲有個咩？第三個。registered trademark。 啊。 即係 商 標。註冊商標同埋一個叫做商標，係幾樣唔同嘅嘢嚟嘅，係。我覺得係，就算你好有嗰啲法律底，你都好難解到係咩分別。 同埋有地區性嘅，區區唔同。係 啊。 即係你喺美國註冊咗，又唔代表中國得嘅。 啊， 所以 中國 人係咁註冊， 不停去打 金拱門有咁解啦。 淨係靠打官司，有中國有啲公司係靠打官司為生嘅。係 啊。 咁嗱，咁跟住咧，七十年代 Marvel 就覺得，喂，我係叫 Marvel 啫，冇個叫 Captain Marvel 咧。咁仲有一個人物咧，一個叫 Kill 外星人啦，就係、是、你如果你睇過 Agent of Shield 嗰集咁嘅藍色嗰嘢啦，嚇咁一個外星人嚟到地球啦，咁佢意外受傷，咁要同一個叫 Rick Jones 嘅當時細路啦，而家當然唔係啦嚇，咁要交換啦，佢長期退隱喺一個叫 Negative Universe 嘅地方啦，啊 sorry Negative Zone 嘅地方啦。咁 Jones 就俾咗個手握啊 Jones 啦，咁兩隻手握碰撞，佢就會翻翻嚟 Jones 就去咗 Negative Zone 啦。其實依個 idea 由一個細路變做大人已經係成個實心咁啦。 佢邊個先啊？超人出先定係啊實心出先啊？ 超人第一個。 第一個。 咁嗱咁而當時佢就註冊咗 商標添，包括影視嘅商標，同埋漫畫嘅商標。所以 Captain Marvel 部書唔可以叫 Captain Marvel。Captain Marvel 嘅電影唔可以叫 Captain Marvel。而點解佢不斷有女人，有時男人，有時女人，有時又黑人咧，不斷都話承繼咗佢嘅力量同埋咩？因為佢主要力量就係來自嗰對手鈕啦。咁有人攞到佢嘅手鈕嘅力量，有人攞過佢嘅對手鈕啊咁之類啦。咁有幾代嘅唔同嘅 Captain Marvel 啦，嚇咁，所以佢不斷出 Captain Marvel 依部書，亦係保住佢擁有 Captain Marvel 一個註冊商標。佢係唔放棄得嘅。 咁嚟緊電影都係對手鈕嚟嘅。 唔知 佢有冇講 咧？唔係佢而家個 Carol Danvers 咧，其實係 Supergirl 嘅山寨版。哦。嗱，大家都叫 Danvers 啊嘛。咁力量都係山寨版嚟嘅，大力啦，可以射光啦，咁之類。佢係一個其實造型好 Supergirl 咁，但係佢。原本的 origin 咧，佢係 Captain Marvel 嘅女朋友啊，喺人間嘅女朋友啊。咁佢 Captain Marvel 唔知點解全族人係藍色，理論上全族人都係藍色，係得佢要肉色嘅。咁佢係佢女朋友啊。咁某次做一啲嘢嘅時候，吸取咗佢嘅力量啦。咁又變成可以大力，可以放光啊！即係主要係佢隻手鈕嗰個叫Quantum Band 嘅力量啦。咁到而家咁後屘佢叫 Miss Marvel 啊，咁 Miss Marvel 而家就由一個叫由另一個伊斯蘭教嘅女仔承繼咗啊，咁所以佢而家就叫 Captain Marvel 啊。主要嘅原因咧，佢要叫 Captain Marvel 都係要 keep 住出書，因為如果你十年唔出書咧，就玩完啦。係， 冇錯。喂，咁我又驚先，我睇電話一陣要讀物，你喺度等我喺度。 咁咧，我有少少資料嘅。嗱，咁我出鏡啦，我係C羅啦，咁啊嚇。咁嗱，呢個你見嗱，網民就講啦，嗱，網民就話咧，先第一件事。 嗱，依個就係另一個好山寨啊嘛。 係啦，我哋咧就話呢個 Marvel 同 DC 咧就話有咧七個咧就真係好明顯，因為頭先你講啲咧，哇，你話大家都鬥大隻啊，等等，我 set 翻住先。 依個就係 鬥大隻咧，你嗱你明啦，因為鬥大隻咧。咁啊，佢話喂美國人啊，係唔係好大隻噶啦？你綠色我白色都唔算叫差啊嘛。咁啊，第一件話最 嗱 Deadpool 啦，依個一邊就 Deadpool 一個 Dance 嚇。嗱點解咧？嗱依個叫 Snake Wilson， 係依個又叫 Wilson， 係同埋依個係講啊個原作者咧，因為爭好遠嘅個年份。咁你睇到咧個年份呢個網網 咧，呢個七幾年啦， 係啦，1991先出四時，嗱1980年已經出，係 個作者承認嘅， 承認， 因為作者個作者係 Teen Titans 嘅標準超級無敵 fans 嚟嘅， 呢對 fans 嚇，佢係好中意 Teen Titans 嘅，所以佢就搞頭咁嘅嘢。 咁但係性格上就唔同嘅，即係 Deadpool 就係真係串嘴反英雄，阿喪鐘咧好正經。 嗱，大家嘅力量，大家都係唔 Q 死得㗎啦。 係啦，大家都係叫快速復原能力。 係啊，咁啊當然冇咁誇張啦，依個斬手斬腳都係黐得埋嘅。 係啦，冇錯。咁啊，跟住到第二， 更正佢係唔可以再生嘅，佢只係黐翻埋。 跟住啦，第二咧，嗱呢個你見啦，即係呢個造型啦。跟住第二個啲人話抄得中，即係擺明係抄嘅啫，就呢個。呢個咩咧？喂，咁你要解讀下喎呢個。呢個就係啦 ，X-Men 其實就係來自即係 DC 係啦，叫宿命巡邏隊。 哦，依個叫 Doom Patrol 啊。 係啦，你見。 亦都係漫畫之王。嘅 即係 Kirby 嘅產品啊 ，DC 係出咗呢個先，然後先出 孖寶。依個係1990年代嘅造型嚟噶，原本個造型衰好多啊。係， 但 係 問題就話，因為太巧合啦。咁咧，因為咧《X 戰警》就9月，咁我話 DC 6月就出嘅。 嗱，點解話佢係山寨 X-Men 係山寨佢咧？嗱，因為呢隊成隊佢哋唔係英雄，佢哋係怪物啊。一個 Elegant Woman 啦，佢一個可以變。一個明星嚟嘅，但係意外地可以變大。依、這個睇翻我 ，Robot Man 咧，一個機械人保持咗人嘅腦袋啊。咁人間係一定接受唔到一件咁嘅嘢㗎啦。咁啊 ，Negative Man 啦，一個受咗輻射嘅人，佢裏包住，因為佢係冇實體嘅，佢係一個影嘅一個大輻射光影啊。嚇，咁啊，令。另外他們的領袖都是跛的 係啊，好多人 一個叫 Cliff， 我吞落去啦，見㗎啦， 係一個叫 Cliff， 佢係一個超級，佢冇任何超能力，除咗佢有個頭盔可以做到少部分心靈感應同埋念動力，但係佢本身係冇任何能力嘅，佢唔戴嗰個頭盔之下，後屘個頭盔俾咗另外一個佢嘅隊友叫 Mantle 嚇，咁大家好明顯啦， 係啦，即係 佢哋都係一個外界人啦。他們不是社會可以接受 的群體啦，但是X-Men就玩到更大，他變成另外一個種族，他只不過 一班所謂 Misfit， 即是不幸的人的組成的一個團體。 好，跟住仲有喎，然後哇，呢、這個出名啦，就是、 貓女同黑貓， 啊，貓女黑貓，咁呢個好擺明啊，因為相差很久的年份， 哇，七幾年同九幾年， 咁咪都擺明差唔多啦。跟住仲有，哇！呢、這個都係喎，幻視同呢個佢話。 這個就調轉，係 DC 抄 嘅， 係DC抄嘅。 DC 我係咩？ 嗱、哦，機械人嘅版本咧，的確係佢抄佢嘅。嗱，大家都係敵人啊 ！Retinator 係一個七幾年出品嘅人物啦。 咁嗰啲邊個係幻視啊？我好想知呢個係幻視嘛？ 呢個係幻視， 呢個就係嗰咩紅 旋風啦 ，Retinator 啦。 嚇 嗱 ，Retinator 咧最初係一個 T.O. Moore 一個天才科學家，係正義聯盟嘅敵人啦，做出嚟一個機械人。佢就係最主要想混入正義聯盟嗰個扮英雄去攞料。咁結果後屘佢得到自己嘅意識啊，同埋佢進化咗變成唔係機械人啦。它是地水風火風的精靈進化了成、Vision 又是無端進化到變成又在電影中拿到 Mind Stone、又是 Vision 就是 Ultron 做出來的機械人，本來幫他手，後來加入了 Avengers、間中也會被他控制去出賣 Avengers， 大家很明顯、但是真正的 Vision 其實是 Vision 第二代，佢嘅力量大致相同嘅，都係可以穿過物體啊，可以射光。第一代 Vision 係四十年代一個未叫 Marvel 之前係 Times 嘅一個人物，係一隊叫Invaders 嘅一個成員，包括美國隊長啊、Submariner 啊嚇，同埋Bucky 啊，同埋第一代 Human Torch 都係嗰隊嘅人物。 嗰個叫咩名？紅旋風啊 ！Retinator。 紅旋風係咪 Super Girl 套劇出現㗎？ 係 嗱， 所以依個咧，其實就唔係有爭議性嘅。DC 係抄佢個 concept， 佢就抄唔係係抄佢嗰個造型啦，一個戴住袍嘅好酷嘅半人半機械嘅。 但 係 個型真係好似 㗎。咁但係都係第一代 Vision 唔 exactly 係機械人，佢係一個由另一個空間嚟嘅，唔算係人 啊嘛。天生應該 Vision。 唔係第一代嘅，係另外一代另一個空間嚟嘅生命體啊，唔係人，唔係機器，唔係乜嘢嚟嘅嚇。咁但係第二代咧好彩，咁第二代啊，即確係抄 Retinator 嘅，但係 Retinator 又抄佢第一代。咁呢個就有少少難。 跟住呢個啦，電影觀眾要知啦，因為 呢個就係 無限之戰打呢個啦，但係我哋德西 德賽爾啊， 打呢個啦，喂呢兩個擺明乜嘢喎？Marvel抄 DC 喎。 係啦，呢個 Thanos 啦，兩個電影嘅終極 boss 啦。 係啊，得唔得？ 嗱，兩個都有權力嘅慾望啊！依個係神啦，依個叫 Titan， 係一啲叫永生族嘅 Eternal 啊。嚇咁，但兩個都係石頭人啦，仲要兩個老豆都係嗰個啊 ，Jack Kirby。 即係原作者同一個人。 係 Jack Kirby。漫點解叫漫畫之王咧？而家睇緊嘅美國漫畫有九成源頭都係佢嘅。 冇錯，咁啊就係呢個啦。跟另外仲有啲咧比較嘥啲啊，冇咁出名嘅。佢就話有個咧叫做 仲有 Angel 同 Hawkman 啦。而講到明 ，Stanley 都話係佢見到 Hawkman， 所以做 X-Men 嘅 Angel 出嚟。 OK， 我其實嗰啲冇咁出名。 Hawkman 係 即係 英俠 嗰個叫咩啊？ 叫咩？ 保衞奇俠嗰個 係嘛？唔係英俠啊！哭啊！唔係惡名啊，惡名貓頭鷹啊！ 鷹頭嗰個啊，有隻鷹 頭啊，埃及嗰個啊， 係啦， 埃及嗰個啊，鷹頭 係啊，埃及 就兩隻頭 冇啊，其實嘥啲嘅 第一季有嘅， 係啊，最出名呢集 係啦，咁啊，其實你話邊個抄邊個，同一個 concept 嗱，蜘蛛俠其實都唔係好原創嘅，大家知 Archie 啊， 即係一個搞笑漫畫，一個講一個戴住好怪頭嘅細路啦嚇。咁、可能大家冇乜睇佢話，阿 Archie 嘅漫畫其實出過超級英雄嘅，喺五十年代。咁佢其中一個人物叫 The Red， 佢係可以放蜘蛛絲，可以爬牆，不過佢係用機器嘅，係一個綠色，有個蜘蛛網喺架底。 哦， 咁大家知同咩嘢相似啦？ 好，咁 end 咗先，咁呢個 topic end 咗。係 啊， 好啊，停停 機啊。好啊，咁啊到 靠 個波啊，辛苦你啊。 但係冇自我介紹先。 係自我介紹先。 好啊，自我介紹。 咪打我先啦。諗緊個錄係到底係我用我部機錄定係用你部機錄咧？ 錄咩先？講咩？ 介紹。 自我介紹，你部機錄啊，因為我聽唔到咁多個。 好。 個近嘅。 明白。 大家如果要去廁所可以去。 哦，我要去廁所。 廁所 間 可以啊。 明白。 好，我哋使唔使食煙米？ 我陪你。 煙米。 咁大家諗一諗自己自我介紹同埋呢個第一套睇嘅超級英雄嘅嘢係咩啊？